星期二得到，今日咧系呢个叫做咧国庆假期嘅啊录音时间啦吓， 十月二号 啦，出街咧就10月3号，咁啊呢个假期咧就放咗几日假啦，咁啊各位主持就做紧啲咩咧？呢几日吓，咁逐个讲下啦。 我第一卖月饼，第二就系同老婆睇戏，同埋睇个月球博物馆。咁啊今日咧就当日终于再请食饭，因为咧吓爆唔系眼光独到。在这个国庆的时候普天同庆竟然自己噏埋啦。 得啦，嗰啲即係赢咗马下執少少。咁啊跟住啊。 绝地反击嗰啲。 哎呀好咗。 许留山呢，许留山喺边度呢， 唔好咁周围去啲少啲强国人嘅地方，香港黄金海岸嗰度行下啦。同埋走咗去深水埗嘅嗰个加顿山呢，嗰度行下山睇下夜景嗰啲咁。 係。咁啊雕拔呢 都系留港消费啦，无谓上去排长龙啦，系咪 係。咁啊，留港消费我都留港嘅，我琴日就落咗茶餐厅食咗个茶餐，咁啊跟住去买咗啲保婴单，屋企个小朋友就唔舒服咁啊，去买啲嗰啲嘢啦吓， 未俾强国人买晒啲保婴单， 唔会嗰啲点会嗰啲街坊地方点会俾佢个人买咧，唔会噶系嘛，咁啊即系其实咧。一放亲长假咧，你如果唔系出门旅行咧，其实喺香港你都唔会周围去，因为到到啲多人啊。 系啊， 今年特别多人，即系回复翻以前自由行全盛时期。 点解咧？ 因为我哋中国好多地方唔去得。 哦，点解好多地方唔去得咧？ 咁啊，韩国萨德系统唔去得，台湾蔡英文。台独分子不能去，再加上赖清德喺度鸠噏，咁第三就系去日本限行， 哦， 越南 日本限佢喎，系 唔系 日本限中国啊？ 唔系中国限人唔俾去日本， 哦，啱啦，系啦，全部汉奸嚟嘅。 跟住而家咧就越呢几个月咧就同越南咧就有好多嘅贸易上争拗，咁咧就近期咧去越南都好似落咗命令就系、是。不能去， 即系我觉得咧，以后逢亲出入境管理部门咧，一见到啲人去写住目的地日本咧，就问下你，你唔记得咗我哋国家八年抗战啦咩？吓、啊，而家最新 唔系， 冇错啦，而家最新嗰个版本系14年抗战啊！我哋 三一年开始计， 我哋抗战咗14年，俾呢个小日本小鬼子侵略吓、啊！你而家去嗰啲地方，你忘记咗你嘅祖宗系边个啦咩？嗱、啊，要同佢咧上翻一课嗰啲叫做爱国课，起码3小时。系嘛？上机之前咧，除咗提早1个小时或2个小时去机场之外咧，要预多3个钟头咧喺机场咧进行一个呢个国情教育。等你去到日本啊，都唔会忘记自己嘅祖宗，唔会忘记小鬼子侵。 嗰种国仇家恨嘅感觉。 冇错啦，你去到唔能够咧。嗰、那个叫做咧，唔能够对面见到日本，哇，面露笑容，一定有种愤怒嘅神情，系嘛？ 但系咁样去教育咗你之后咧，可能日本又唔俾你入境嘅。 这个是日本的事， 是 不是你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你现在这么多人去日本、啊、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国仇家恨了，是吧，这样不 行。就像陈百祥呢，不是在那个什么 六点 的报仇的时候问 的 黑住啊。 没错啦，时刻要记住这个国耻，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事情，所以来到香港呢唔使咁样做嘛，咁 安全 咯。 系啊，香港好简单嘅啫，就系讲呢个反港独得噶啦。 唔系嘅，仲有你而家去泰国咧，因为泰国咧，开始正式登机啊，即系新泰王啊，10月份啊，所以咧敏感时候咧都系唔去得。 哦，泰王又登机啦咩？ 系啦，正式好似系正式登机，定系正式落座？ 又有咁敏感啦？ 乜嘢敏感都唔够。上面嘅19大敏感嘅， 唔系同你人民出游冇关系啊嘛，佢最好你全部唔喺度啊嘛，但系咧，而家你睇到成个大陆，因为出口少，出人啊，人出去少，咪全部喺杭州啊，去啲旅游景点 咁好啦，咪增加 GDP 咯，刺激国内消费咯，刺激内需咯，好啊，所以嚟紧股市有得升啊， 啊你几开心？嗰时我哋咪后咧，Tony讲到眉飞色舞啊，佢话最紧要听日就关键时候。 冇错啦， 即系发唔发大靠金铺啦， 冇啊冇啊， 唔系今日唔发达，不过起码可以请到人食多两三餐饭咁解嘅啫， 即系考下眼光咁解啫，系咪？ 咁啊，今次咧，你见到嗰个叫做咧国庆咧吓，呢、這个十一国庆咧就楞埋嗰个中秋节啊，咁啊一楞八日嘅，咁变咗大佬咧就放假八日，咁啊变咗好多嗰啲经济活动咧就停顿咗，即系咧即系正常嘅经济活动啦、哦，但就去咗嗰个旅游消费嗰度，系嘛？咁呢八日咧，其实大陆就好多公司放假嘅，咁我哋公司都谂住放假嘅，吓咁啊，但系咧，始终。我哋都有啲牵挂吓，因为公司有江鱼，要经常翻去 喂 嘅，经常去翻去喂鱼啊。因为你如果有养鱼都知道嘅，你咧见到啲鱼游嚟游去咧，好开心嘅，人个心情咧就舒服好多嘅吓、啊，就即系轻松啲啦吓。咁啊，依个叫做十一咧，但系亦都有人赠庆啦，当然系嘛。咁你就话叫国庆啫吓，但系咧你呢个系咩国咧？吓、啊，你嗰、那个坦白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咧有七个字，但系咧符合唯一符合嗰、那个，或者咧冇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咧，其实只有一个国字，又真系一个国啊嘛。但系咧中华。人民同埋共和咧，呢三个 item 咧，其实都唔啱嘅，系咪？首先你系践踏中华，系嘛？侵犯人民，亦都冇行使共和，系咪？咁所以 走向共和呢套咁嘅电视剧系而家唔俾播嘅， 咪初播过嘅，后屘禁播啦。 而家唔俾播，因为。冇共和， 系啊， 仲要摧毁中华文化喎， 唔系咯，摧毁彻底由中华文化由你彻底摧毁啦，老实讲， 已经做咗好耐啦， 系啊，咁而家唔同喎，而家咧反而咧佢哋讲到而家要弘扬中华文化，喂，你首先消灭咗呢个中华文化，跟住咧就做啲假古董出嚟，系嘛？ 哦，咁你唔知道大陆有啲地方就系嗰个山已经系冇晒树啊，跟住佢油咗绿色上去嘅咩？ 喷漆 系咯， 佢喷漆啫，咁当然而家咧嗰个技术好咗咧，就可以种草皮上去。 证明佢咧字正腔圆，佢讲喷漆，明唔明啊？唔系喷漆，证明佢真系字正腔圆。 咁啊，我每日一般好少犯啲错误嘅，系咪？即系正如大肥每次节目咧就讲山顶区补选，就讲嗰、那个讲到呢个叫做咧林郑去参加山顶区补选。啊，林郑咧系新民党主席， 我讲咗我承认 啊，即系 我讲咗，哎，我公开道歉。 即系咧，即系我怀疑你咧就使唔使去睇医生，系咪提早有老人痴呆症啊？ 系啊， 将叶刘同林郑成日都捞乱嘅。 系啊，因为咧，我而家当咗啊呢个叶刘系偶像啊，竟然咧佢嘅 banner 竟然有人用戒刀。刮喎，即系从来建制派都冇噶嘛，竟然呢次 掉翻转，你以为叶刘做咗特首啊？林郑而家在野啊？ 系啊，可能系都唔定。 根据十九区游走啦，发觉最多俾人戒烂嘅 band 系郑重泰，系啊，最多俾人践踏同踩烂。 冇办法啦，一比六十九啊，一个对六十九个啊，咁而家 DQ 咗六个都一对六十三。 咁啊，郑松泰其实好无辜嘅，即系戒佢嗰个人咧，其实有所不知啦。其实佢同你就自己人嚟嘅，系咪？呢个天大嘅误会，好似袁崇焕咁明冤啊！摆到明系你哋系戒错人啦， 系 嘛？ 你睇佢罚咗5000蚊就冇事就知啦， 系啊， 自己人插国旗罚5000， 系啦， 冇错啦， 呢个侮辱最侮辱， 建制派又唔出嚟谴责佢嘅， 谂住起码坐九个月噶嘛，吓点知都系5000银搞掂，原来咁捻平嘅，啊真系系咪先？ 仲话考虑上诉 吓，唔使上啦， 5000蚊毫俾你啦， 咪啦。嗱，咁我哋要讲咧，即系今次呢个10月1号咧，就有人去即系游行啦。咁其实每一次11嘅游行咧，其实都唔多人嘅，因为咧唔系一个惯常出嚟游行日子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最近嗰个民情，亦都唔系话咁即系 咁沸腾啊。 咁唔系民情唔系咁倾向于话参与游行，因为上一次咧反嗰、那个即系。那个叫做政治审判吓，嗰、那个声援呢个13+3咧就多啲人。咁今次咧，反 威权 即系过咗嗰道气啦，已经即系老实讲啊，每一段时间都有道气，今次嗰道气冇咗啦。 唔系，所以嗰道气，如果你系 DQ 何君尧，可能就多啲人嘅反威权咧，即系嗰个。即系唔得明确咧，个主旨咧就少人嘅。你话而家今日搞一次游行，反香港快快运咧，就可能多人过十日 都未必嘅。 因为毕竟是少数香港快运。 你的题目叫做 DQ 何君尧，可能多啲人 是真系 系咁冇嘅，因为始终咧，你依类型嘅嘢咧系都比较难搞得起嘅，尤其是咧佢嗰个重点咧，佢将佢推晒落个法庭度，系咪？ 难搞归难搞啦，做唔做另外一件事，因为你用呢个议题，你先至能够聚到人啦、 啊。唔系啊，即系咧，佢咧好好简单，佢将佢咧推咗落个法庭嗰度，而家法官判你嘛，根据法官判你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你而家嗰个叫做咧，即系点讲啊？你系主打呢个叫做袁国强，但系咧，其实系嗰啲法官收到 get 到啊，即系上面个老细嘅意思，就真系重判你嘛，尤其是杨振权啊嘛，系咪？所以咧，嗰个焦点咧，你可以话系摆喺袁国强度啱，但系咧，其实咧系成个政府两互相合作嘅结果嚟。唔系啊，何君尧系另外一回事，因为今次主要系讲呢样嘢嘛。咁当何君尧系一个枝节嚟嘅，但系你如果将枝节变成主轴咧，咁又系好难搞嘅。 即系啲人可能觉得我未必需要十一嘅时候去 DQ 话 DQ 何君尧，即系未需要摆到佢喺呢个位。 唔系，因为十一唔系一个。在香港人心目中呢是一个放假的日子。 是。 而不是说真的国庆的日子。但是如果出来走呢，其实讲边个黑人憎的嘛。即是等于所谓标题党，即是未是明日黄花之前，你集集讲黄毓民十万八万秒啦。是不是咁一明日黄花咯。咁 我都不讲佢啦，讲佢都嘥气。 是啊，咁是啦。咁你譬如好似有一阵时的选举的时候，你日日讲个胡苏争，你自然有收视。而家你根本上就是那些是招财猫来的何君尧。你摆佢出嚟，你就有人啦。系最主要你有人， 都唔会好多嘅而家，因为咧始终你何君尧黑人憎啫，泛民即系点讲啊？始终最多，始终啲人以前系最憎梁振英，佢一下咗台咧，嗰啲人好多人妒忌，蚀咗啦，因为觉得最憎嗰条友唔喺度啦嘛，系咪？所以咧，我觉得都系好难搞得起嘅。是咪先？咁我哋最近咧，即系呢两日咧，我哋喺电视咧又见到熟悉嘅一啲叫做语言喎，熟悉嘅动作，熟悉嘅语言。咩动作咧？就系啲警察咧就殴打嗰啲叫做手无寸铁嘅市民。 系。 第二咧就系有一个出嚟讲嘢嘅西班牙689 一样， 一模一样。我哋系依法治国啊， 系 咪？而家根据法律，你哋进行非法活动，你哋进行非法活动，所以咧，我哋警察咧系做啲嘢，系嘛？争在冇一个秃头嘅警务处，西班牙警务处咗出嚟话你哋冇做错到，系嘛？打得好，一模一样嘅，原来系咪？全世界嘅统治者系咪？由香港去到西班牙都一撚樣，係咪？你梁振英定拉霍爾都係完全冇分別嘅講嘅嘢，係咪？咁所以 啲警察都一樣， 警察都一樣嘅， 都毆打市民，真係未有個西班牙版嘅朱經緯咯，一邊行一邊 放，一邊行一邊 手臂嘅延伸。 係啊， 喂，咁講法，香港真係領導世界政治喎、哦。 系啊， 喺呢方面领导咗、啊，真系 领导世界啊，真系 真系跟我哋、啊、 香港 模范嚟噶，系咯， 香港 number one 嚟嘅吓，即系好似嗰啲以前嗰啲咩焦裕禄啊、王俊喜嗰啲系嘛，劳动模范系咪工人雷锋吓、啊，工人模范咁样喎吓， 争在未放催泪弹入嗰啲投票站里面。 哦，系咯，下次唔系啊，今次用橡胶子弹噶啦， 橡胶子弹系啦，催泪弹可以赶晒出嚟， 四百几人。 800-900啊， 800-900 啊，即系咧，人哋系坐喺度，佢都系拳打脚踢过对啲人，仲有嗰啲人全部老人家嚟嘅喎，因为咧，佢哋西班牙咧。加泰隆尼呢个咧，本身系另外一种语言，有自己嘅语言，有同西班牙又唔同嘅。即系嗱，我哋作为我哋唔识西班牙文嘅人咧，我哋觉得佢讲就好似，但系咧西班牙之中有少少法文嗰个成分， 佢系近法文多啲嘅， 近法文多啲吓，系咧，即系我 加泰隆尼亚文系近法文多啲， 近法文多啲， 好似系个公主嫁咗俾呢个西班牙国王，所以将即系个封邑个跟埋过去噶嘛，系咪啊？好似系 呢啲要慢慢查啊！我冇读西史啊， 吓应该就系咁样嘅，即系咧西班牙嘅国王娶咗加泰隆尼亚嗰个公主，咁咧就当嫁妆咁样，即系咧整合咗， 个国家，第一次应该系咁样。 系，咁佢因为咧嗰个唔系叫做同文同种咧，所以啲差佬咧打嗰啲手无寸铁嘅人，甚至乎咧系上咗年纪嘅男女嗰啲阿伯啊阿婆咧，佢哋都照打，系唔留手嘅。 系，见到啲阿婆俾人打到血流披面， 诶、欸，唔留手噶，照打噶啲差佬。 系，但系差佬打，但系消防员啊走去保护啲市民喎，又 因为消防员系 嗰地嘅人啊嘛。 哦，咁样。 系啊，即系唔同香港警察啊嘛。香港警察就打市民啊嘛，佢系外来政权，即系应该解放军落嚟打呢、這个比喻，个解放军落嚟打， 仲要系北方讲普通话，唔识讲广东话， 系啦，嚟打 你啲咁嘅系咪广小广咁打啦，系咪？ 咁应该香港嘅消防员要保护翻市民， 应该就系咁噶， 系咪先？ 啊，所以其实唔一样嘅， 唔一样 嘅， 唔一样 啊，即系嗰个情况有啲 佢唔同民族，所以咧佢哋打得好凶狠嘅。 咁、我哋其实同大陆嘅都系。香港人同大陆人都有个差异噶。 咁但系如果香港啲话成日要香港独立啊嗰啲咧，会唔会搞翻一次香港嘅公投咧？独立嘅公投，跟住听冇咁多人出嚟 咧。搞唔到喎，点搞啊？ 电子公投咯， 电子系唔得，好似 做 Apps 啦， 学西班牙咁啦，整翻啲票站喺度啊， 嗱，整一个 Apps 网上公投，系咪？ 跟住网上宣布独立啊？ 系啊。网上建国，跟住咧喺网上 create 一个地图出嚟，好似玩 SimCity 咁样啊，咁得啦，系咪？ 唔系，但个问题系最冇用嘅系边班咧？就系俾你揸晒本土派揸晒庄嗰八大院校啊！ 嗯， 喂，早轮喺度讲到咁火红火绿，喂，整翻个唔好讲公投啊，整翻个讨论会都要啩？无声无息嘅， 我都讲咗咧，废弃你嘅班，全捻冇废弃。 佢之前扯晒旗香港独立噶，喺个学校 有啊，十一都有人有本土派由金金大师带领啊大旗手嚟噶嘛，系咪？ 喂，咁证明好弱、啊，警察都好都毫无戒心、啊，又唔会攞着警棍都唔使出、啊。 所以话咧，香港咧，其实香港咧系进步过西班牙嘅。你嗌独立都冇出兵， 唔系啊进步，你只系讲警察系嘛？ 系 啊，相对嚟讲系，因为人哋坚噶嘛，人哋有200多万人系坚决，宁愿俾你打到上街投票噶嘛。喂，呢个系好可怕嘅数字嚟嘅，有超过200万嘅选民系投票支持独立噶嘛。 人数同香港差唔多啫嘛，实际嗰个 佢嗰个选民 就500多万 ，人口要700多万。 系啦，人口同我哋差唔多，但系人哋嗰个意志系坚决过你好多。 系， 跟住佢摆明系要争取独立噶嘛，佢唔同香港嘛，你香港争取独立嘅人其实老实讲咧。冇六八九講啊！香港邊度有人講獨立先得㗎？根本香港就係要高度，真係要你唔該你真係講翻你講嘅高度自治，唔該你做翻出嚟，係咁多啫嘛？邊度有幾多人要獨立啫？ 係啊，因為我唔妥你，你話唔俾我獨立，我就日日講。天天讲，时时刻刻讲啫嘛，系咪？因为你唔中意我咪做咯。其实如果你话你唔讲，咁呢件事咪冇咯。 喂，你见到六八九攞台之后，少咗几多人讲啊？ 咁啊嗱，我哋而家即系咧，由香港啊拉到去呢个巴塞啦，即系加泰隆尼啦，咁啊佢个首府叫巴塞隆拿啦。咁香港人咧，其实对于西班牙嗰个认识咧，其实都系多。我谂认识即系巴塞隆拿咧，就多 得 你嘅，系咪？即系呢啲人，西班牙首都啲人以为系巴塞隆拿嘅， 都唔会，因为皇家马德里都好出名。 唔系，即系我讲有时啲人未必记得噶嘛，系咪？即系当然你系皇马好出名啦，吓。咁其实。西甲就打四队波嘅啫，巴塞、皇马、马体会同埋西维尔。 近年都唔系，近年咧啲人 三队 呢个唔系有呢个叫西超啊嘛，西超得两队嘅啫，就系、是、皇家马德里同埋巴塞。 巴塞系啦， 其他嗰啲系西甲嚟嘅，呢两队系西超超出嚟嘅。 系咁啊，系咁冇办法噶喎。咁而家你因为咧呢两个系最有钱嘅球会嘛。吓、啊，即系你讲，其实欧洲嚟讲咧，都系以呢两队比较系接近系最有钱嘅球会啦。即系加英超两三队啦，再加祖云达斯咁样啦，可能系都系嗰几队噶啦，来来去去。咁但系你而家谂，即系咧，啲人会关心咧，就系、是、关心如果呢个加泰隆尼独立咧，咁啊呢个巴塞仲可唔可以参加呢个西甲咧？ 呢、這个先系重点， 呢、這个系啲人最关心嘅问题。 球迷嘅重点系咪啊？你讲紧？ 因为琴晚赌波咧吓，咁啊巴塞有对呢个叫做拉斯帕马斯嘅，但系咧就因为经球迷会搞事，就闭门作赛，就冇招待球迷。因为咧拉斯帕马斯咧就好明显就系向主子献媚啊，效忠嘅，将佢嗰件波衫咧后边整咗个西班牙旗吓，咁啊摆到明系挑衅嘅。因为以前咧逢系皇马去巴塞作客咧，巴塞都要抵冧佢。 但系接唔接受投注啊？ 有一样嘅投注， 佢更加紧张、 啊，赢啦，佢一定赢噶，因为你对拉斯帕马斯系一定执到咁执噶啦。 因为冇得睇啊嘛，你冇得睇住咧，系咁等，诶、哎，个比数会唔会跳咧？咁样好紧张，另一番 有啊，上半场0-0啊，下半场先入波咋啊？咁、但系有一个啲大陆啲 Apps 咧，都冇咗呢场嘅嗰个显示。啊，咁啊，唔知系咩惊人哋？ 有啲咩寓意咧？ 惊人哋讲 讲啦， 讲独立咁啊，讲独立公投啊嘛， 唔觉意讲多少咪 变咗敏感词啦。你如果巴塞琴一定系大陆嘅敏感词嚟噶，因为讲逢系讨论独立嘅大陆都好惊啊嘛，系嘛？大陆咧，其呢个政府咧就系一个专门做嘅政府，但系咧人哋做咧佢系好惊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嘅祖宗系率先主张湖南独立，主张全国咧分为几多个国家？ 27个 吓，各省独立嘅希望。 27个 哇， 系啊，跟住仲怂恿台湾独立。佢哋当年嘅嗰啲共产党渗透台湾，系主张台湾独立，所以先搞228出嚟。吓，228其实佢哋一手促成，可以话系煽动嗰度啲人暴动，系嘛？ 哦，咁冇佢如果里边冇矛盾，又唔会做到嘅。 咁啊，实有好多矛盾。不过好多时候可以由共产党，因为老实讲啊，共产党系做咗好多咧系地下工作嘅啊。咁变咗咧，从来全世界嘅独立咧，佢哋都支持噶。任何一个国家会话要脱离某啲国家，佢哋第一个出嚟支持噶。到到而家咧，就调翻转头啦，梗系吓，因为咧佢拥有咗嘅嘢啊嘛。当你未拥有之前咧，分鸠佢冚家铲啦，系嘛？啊，你同佢老婆离婚啦，啱噶啦，唔系或者你同你老公离婚啱噶啦，分佢一半家产。当你有钱嘅时候，你梗系叫个老婆签份合约，我唔捻会分家产俾你啦，系咪？就是、一样嘅。咁啊，依单即系咧，我哋。今日呢其实最新鲜话题呢除了讲国庆都唔讲呢单巴塞呢单嘢都唔得啦，系咪先。咁呢个叫做出嚟投票人呢有90%人支持独立。 因为只有好肯定要独立嘅人先有个结构好先够先要结咁坚决出嚟。因为呢其实500多万人即系逻辑性啊你200多万。譬如如果真系多啲唔支持独立嘅人投票都有嘅但系因为你打压的时候就打压这一堆人你令到这些人更加坚定出来。如果他不支持独立的人就觉得没必要出来。 因为会被人打的嘛。 是啊。 你出来你的头压没压住反即是怎么说反港独的嘛没写住。是不是一样样的嘛。 咁即是跟香港人那时候有些似即是见到射催泪弹咁大家咪走埋。 冲实出来咯。 走埋上街。 是啊。 喂如果你对啲人好你要公投独立吧好啦大家呢就即管独立啦我哋国家是民主嘅啊而你哋呢是绝对有权表达你嘅自由。 只有加拿大灰白咪得囉。咪我让俾你啊对你好啲各样嘢可以样样慢慢断样嘢慢慢同你倾。咁咪卒之咪留返喺加拿大囉。其实就係睇呢个手段㗎嘛。 变咗呢而家嗰个讲呢个灰白独立呢从来都系议会里面嘅嘢嚟嘅。变咗呢你实际人呢系冇嘴讲呢种意志。 加拿大咪。 间唔中一次呢但系呢都系会失败嘅。 但系输少少嘅就 系。 唔系输好多㗎。 吓每次都系输啲因为政府佢做得好嘛。 40多对40多。 你政府做得好嘛系咪。咁你西班牙今次用铁腕手段呢坦白讲啊佢都系秉承法西斯党㗎啦以前你哋做开系咪啊唔系嗰时意大利但系呢佢以前嗰个强人 佛朗哥。 佛朗哥即系秉承嗰种独裁性格。 呢样嘢又要讲啦即系讲大家头先讲皇马巴塞啦就好多人唔系太知道一样嘢皇马喺50年代之前咧，皇家馬德里呢隊波咧係隊中年班嚟 嘅， 係佛朗哥時代咧係夾硬泵錢， 泵曬錢落去， 係令到佢做到咁大嘅， 即係有啲似車路士咁啊，即係靠錢泵落去。 佢係靠 國家嘅，係我知係一個就商人。 啊，以前唔係咁強嘅。咁同埋咧，呢、這個同西班牙都似嘅，因為西班牙以前如果你睇過佢即係點樣去到玩殖民地咧。同埋英國玩殖民地係兩件事嚟嘅，完全係你望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嗰啲啫，就係掠 系呢个字掠， 唔系啊，佢哋海盗嚟嘛， 跟住就系掠 佢本身都系海盗嚟， 佢就唔会有一套办法咧去做长治嘅。但系睇下英国就唔系啦，佢就识得点样用你啲人去到管翻你， 系、 去到玩呢啲嘢玩得好，玩得好。当然啦，因为英国系后进嘅殖民地主啊嘛， 即系经历前面嘅嗰个失败或者嗰啲经验， 佢望晒你前边点样衰啊， 咪了解埋你当地经济可能物产啊嗰方面咁样，佢除咗。仲要揾埋食啊嘛，佢哋嗰边要。 佢哋知，佢哋会识得玩呢个游戏咯，就系、但系西班牙、葡萄牙咧，因为佢最早崛起啊嘛，所以就系 海盗咯， 掠夺 系啊， 都系海盗啦。 喂，去到南美洲咪打劫嘅啫嘛，咁咪留低啲种啊嘛，嗱，而家南美洲一系讲葡文，一系讲西班牙嘛， 系啊， 系咪？全部都系佢啲种嚟嘅。啊、每年咧都开一个嗰啲叫做咧，即系西班牙语系嗰啲国家嗰啲会议咧，就喺西班牙举行嘅。咁啊，主持会议就卡洛斯，即系佢个西班牙国王主持嘅。咁啊，由佢嗰啲叫做咧子子孙孙啊，殖民地子子孙孙咧后代咧，就派都有总统去嗰度开会咁样嘅 吓。但系你记住喎，西班牙嘅前殖民地其实好鬼憎西班牙 的。哦，当然啦，即系尤其是你嗰啲智利啊嗰啲， 好憎佢噶 吓。咁我哋言理自由够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